七律，答友人。1961年。九嶷山上白云飞，弟子乘风下翠微。斑竹一枝千滴泪，红霞万朵百重衣。洞庭波涌连天雪，长岛人歌动地诗。我欲因之梦辽阔，芙蓉国里尽朝晖。